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特别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着听着就笑了哈。和我一起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开门见山，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图书呢，是来自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跟丘吉尔学做幽默绅士》。我们都知道丘吉尔是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 哎， 但是更多的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了解。 没错， 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一下丘吉尔的生平。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爵士，于1874年出生在英国牛津郡布伦海姆宫，是伦道夫·丘吉尔和他的美国籍的妻子长子，马尔伯勒公爵的侄子。尽管丘吉尔在哈罗公学的学业并不是特别的出众，但是毕业之后呢，他还是进入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继而呢投身了第四骑标兵团。在印度和西北防线服役的一段时期以后呢，1898年他加入尼罗河开拓团进驻苏丹，在乌姆杜尔曼战役中呢，该团被编入了第21枪骑兵旅，对回教徒发动了一场著名的骑兵战。在1899年至1901年的布尔战争时期呢，他曾担任驻外报社的记者。有一次啊，他乘坐的武装列车遭到了伏击脱轨，他因此呢被俘虏了。所幸的是，后来他成功的逃脱，历经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旅程，回到了英军的控制区。他参加了这场战争中一系列非常有名的战斗，包括斯皮昂科普战役。在1900年的时候，丘吉尔以保守党议员的身份进入了英国的议会，却发现自己与保守党日渐是格格不入。在1906年的时候，他改换门庭，加入了自由党，并在1908年成为殖民部的副部长，第二年成为了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任职期间呢，他创立了职业介绍所。在1910年，丘吉尔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第二年，他被卷入了围攻悉尼街的事件中。不久呢，他调换了职务，出任海军的第一大臣。此后，加紧训练皇家海军，准备与德国开战。他知道这场战争肯定会发生，因此呢，孜孜不倦地参与坦克的研发与应用。应该说，坦克的发明啊，也有丘吉尔的功劳。 没错，他曾经在这个好像是很早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在车上弄几块这个什么什么装甲皮啊，给包上啊，然后 不怕打了就 不怕打了。哎， 啊， 对对对， 这一点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书中说的，还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没错， 在1915年呢，代价巨大的达丹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海峡战争的失利之后，他饱受指责，辞去了职务，前往法国指挥西线的步兵营。在1917年，他回到了英国，在劳合乔治为首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军火部长。那1919年到1921年，他担任陆军与空军部长。但是到了1924年呢，他再次改换了政党，作为保守党中的立宪派，而在另一个选区当选。从那个时候起到1929年，他一直就担任着财政大臣。啊，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没有在拉姆塞·麦克唐纳的国家政府和此后的保守党政府中担任公职，他以普通议员的身份呢，不停地提醒政府要提防德国的重新武装，啊， 还是有预见性的哈。 对，他觉得他们可能回头还会发动大战，是吧？独裁者的这种绥靖政策以及英国这种缺少战争装备，应该说已经被他看到了， 嗯，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苗头。 他将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公约称为一场完全彻底的失败。在1940年5月，挪威的沦陷以及驻扎在法国的英国军队和英国本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导致了一场对张伯伦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嗯， 丘吉尔就接替了张伯伦，然后担任了首相，立即组建政府。 他挺看不上张伯伦的。 张伯伦，对，我们也看过很多关于二战的影片嘛。 对， 张伯伦应该是一个负面的角色。 是， 尽管在比利时和法国惨遭失败，但是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和紧接着在海战和北非战场上的胜利，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形象。这个丘吉尔啊，他有很强的领导才能，他的演说能力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他与罗斯福总统密切的私人关系，也确保了英国能获得美国的支持。 嗯， 在1941年12月，日本和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呢，同盟国之间原本崎岖不平的合作之路也变得畅通许多了。那丘吉尔呢，对斯大林又捧又拉，又增进了与苏联的关系啊，这为打败轴心国提供了保障。 你记得就是有一张照片特别有名的，然后就是有丘吉尔，有斯大林，有罗斯福、 嗯， 偶尔有时候旁边还会出现蒋介 石， 偶尔有时候还会出现宋美龄， 对对对， 看你怎么切这照片了就。 随着德国在北非和俄罗斯战场上的失败呢，以及在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本作战中的胜利，战争的方向出现了逆转。丘吉尔不断施展他的才华，将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有其他的这个同盟国一起联合起来，把对手啊推向了彻底的失败。然而呢，他没有分享到最后的胜利果实。 嗯， 1945年7月，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2个月的大选中，厌倦了战争的英国人民选举工党掌权，丘吉尔将首相之职献给了艾德里。那他的功名与声誉确保他在国际舞台上享受崇高的地位，同时呢，他还是反对党的不知疲倦的领袖。在1951年，77岁高龄的丘吉尔再次当选首相，啊，他也是，我觉得也基本上算是最高龄的首相之一了吧， 二茬儿，而且是， 在1955年的时候辞职，将职务呢移交给被他看好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多的安东尼·艾登。不过直到晚年呢，他一直保持着在议会里的议员职位，直到因为健康原因而被迫放弃议席。1965年，丘吉尔与世长辞。举行过盛大的国葬之后，他被埋葬在他出生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布伦海姆宫的附近一个小教堂的墓地里。 哎，一个伟人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啊！我们之所以呢来选取这本书啊，这个跟丘吉尔学做幽默绅士，当然首先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要推荐幽默有趣的书。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在前两期我们曾经提过啊，丘吉尔读书是非常厉害的。平均每天一本，我们说过。 那时候咱还开玩笑嘛， 对对对， 说不太相信，说每天读。读一本行，但是不会读完。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刚才像红酒介绍的，丘吉尔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家之间啊，在这种二战期间，他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施展这么多的个人魅力，是和他读书不关系的。 嗯，他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这么能演讲，他这么的有号召力，应该说很多知识都是从书中学来的。 没错，很多可能也是听了红酒的节目。 呵啊，行，他穿越过来了哈。 那了解了丘吉尔的生平呢，下面我们重新回到书里啊。我先为大家读一读这本书的导读，通过导读呢，我们将会把这个丘吉尔和这本书里的幽默绅士拉上关系。丘吉尔曾经说过啊，一个伟人的特点呢，就是他能给见到他的人留下持久的印象。他想到的是他自己吗？他肯定不会对自己的地位视而不见。他是少数几个真正称得上声誉大于生命的人之一。他的一生不仅漫长，而且丰富多彩，充满了朋友，也充满了敌人，充满了行动与活力，充满了争论与冷酷。有许多人爱戴他，也有许多人憎恨他，还有许多人对他是又爱又恨。他还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淘气顽皮而又天真无邪， 善良而又残酷，好奇而又固执，勤勉大度而又自负，决意要占据舞台的中心，所有这一切都积聚在丘吉尔的身上。丘吉尔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一位战争时期的战略家和最后一位公众演说家而为后人怀念，他的声望呢，同时也建立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上，尤其是他的历史著作，其中像《世界危机》啊四卷本，这是1923年到1929年出版的，还有《马尔伯勒》也是四卷本，是1933年到1938年出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卷本和《英语民族史》四卷本。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演讲稿啊、广播稿啊，还有几本自传，还有他父亲的一本传记，以及一本质量不高的小说《萨夫罗拉》。这本关于这本小说啊，丘吉尔曾经说，我一直在不停地劝阻我的朋友们不要去读它啊，以及无数的文章啊，其中一些论述绘画的文章后来结集以作为消遣的绘画啊，这个名字叫作为消遣的绘画为名出版了。那所有这些出版物呢，比狄更斯和斯科特的全部作品加起来的字数还要多啊。丘吉尔自己还曾经说，自嘲地说比摩西写的书还要多。丘吉尔的绘画呢相当出色，画家呀，有一个画家叫约翰·拉夫里爵士，他甚至认为说，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绘画而不是从政的话，我相信他肯定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他的绘画呢署名叫查尔斯·莫兰，被罗浮宫收藏。他充满了从事创造发明的想象力，就像刚才红酒说到的，他曾经构思出了坦克的应用。你想想，一个这么一个人能构思出坦克的应用，他是这么说的啊：安装几台蒸汽牵引机，罩上一片片的铁甲护板，人和机枪呢可以躲在里面，这样就能挡住子弹。履带系统能保证它能够轻而易举的越过壕沟，机器自身的重量能够摧毁所有铁丝网。 哎， 跟装甲车的这个后来的这种功能几乎是一样的啊。他在1915年1月的时候给时任首相阿斯奎斯的信中这样写的啊。此外呢，他还会打马球，是一个出色的击球手。他还喜欢砌砖，砌砖，所谓砌砖就是砌墙了啊。他甚至还接受邀请加入了建筑工人联合工会。对一个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完整的人来说，这一系列成就是令人钦佩的。无论如何呢，丘吉尔还暗示说，他上学的时候他表现的迟钝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福音。其实在很多的书里都涉及到过这个，把丘吉尔上学时那种迟钝的表现和爱因斯坦还有爱迪生相提并论啊，他们都不属于那种商仲永那种啊，方仲永的时候当时就年轻的时候，哎呀，小事了了嘛，结果没想到商仲永了啊，大卫毕加了啊。丘吉尔自己说自己上学的时候这种迟钝的这种这个话，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在低年级里我待了那么多年，我获得了一个比更聪明的孩子而言非常巨大的优势，就是把标准的英国句式的基本结构刻入了骨子里，那是一种高贵的东西。这有点相当于常贵田常宝霆他们说那相声，这个红酒基础扎实啊，光小学就上了11年，相当于这个其实，但是人家说的是，我在低年级待了那么多年，结果呢，把英国句式刻在我骨子里了，所以以后我演讲啊，我说哎，我能说的那么好， 所以我是一个绅士嘛，我是一个贵族嘛， 所以你看你当了一个这个主持人嘛，这个约翰·肯尼迪总统呢，在1963年授予丘吉尔为美国名誉公民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调动了英语语言，将他投入了战斗。” 啊， 有多少人会这么说？说一个人能够调动语言来投入战斗？我前两天这个在我的微信上，微信公众号推荐一本书，叫《当图书成为武器》。 嗯， 那是把图书当做一个武器，然后投入这个二战时期的那种冷战。 对， 一本这个日瓦格医生，当时在苏联前苏联是不能够出的嘛，结果呢美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把这个书印了好多这个俄文版啊，偷偷的通过一个渠道就给送到前苏联里头去了，就用图书当为武器了啊。 其实这个书啊，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对， 看你怎么去理解。比方说像丘吉尔，他的对立面是谁呢？希特勒。 嗯， 希特勒我们曾经也 说过一本书，就是希特勒的 图书馆。嗯， 希特勒非常喜欢读书， 哎， 他藏书好几万册。你看他读完之后变成什么人了？ 就是，就好像一把刀嘛，是吧？能救人也能害人。 是。 那实际上，如果说能够把一个人的语言的才能拎出来，说调动了英语语言把他投入战斗，像肯尼迪对丘吉尔这种评价，我觉得是相当高的。 是，因为丘吉尔他的这种演讲啊，真的是鼓舞了一代人。 我还真是没听过他的演讲，你听过吗？ 我听过 原版的， 但是原版我听不懂 啊， 是看的翻译的。 啊， 就是他的那种演讲，包括在电影当中， 嗯， 你看所有人拿一个话匣子， 在 那块听着，热泪盈眶啊。 啊， 因为本身他觉得那时候德国太强大了，很多人已经失去信心了，但是他总觉着曙光就在前面，第二天就是黎明。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你看，好像这个世界上，通常会出现一个正面的时候会就也就会出现一个反面的东西。你比如说像希特勒也是那种演讲特别具有煽动性的。你看当年里芬斯泰尔拍那个《意志的胜利》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个纪录片拍完以后，那个纪录片我看过，那个纪录片的史，这个里边好像有一段文字说，《意志胜利》这部片子到现在为止，没有英语是好像是英语国家吧，还是就是那种西方国家呀，敢把它完整的在电视台上播一遍。 不敢， 因为他那种煽动性还是极强的， 非常强，非常强。 那你想有一个希特勒那样一个煽动性强的一个演讲者，一个政治家，那一个政治狂人，那又出现了一个像丘吉尔这样，也是把英语调动起来投入战斗的这么一个政治伟大的政治人物，好像就是这个世界很美妙啊。 我跟你说，这好莱坞现在也是这种模式，都是打怪兽嘛，是吧？总是英雄出来打怪兽啊。 好，那我们继续啊。刚才有点远啊。那有人认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丘吉尔的演说感召力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从而最终导致了盟军的胜利。你瞧瞧，这种评价真是不低了， 太高了。 其他人呢？当然有些人对他没这么着迷啊。有人说啊，就像一个作家兼行政官员莱昂内尔·柯蒂斯曾经抱怨说，在他的私人谈话里啊，他就像男人在卧室里试领带一样，在那试演讲。甭管别人怎么说吧，那对于演讲者和听众的关系，丘吉尔他有他的感受，他是这么说的，在他用感情感动他们之前，他必须用感情感动他自己。当他想激起他的怒火时，他心中应该充满愤怒。在他将他们感动得流泪之前，他自己必须先涕泪横流。要说服他们，他必须自己相信。随着他们的印象的淡化，他的观点可能会变化，但是每个演讲者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都应该是真心话，他绝不要有意的不诚实。就是你说的话自己首先要相信，对吧？要被自己所感动。1955年，当有人问他的演讲风格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时候，丘吉尔告诉他，美国伯克克克兰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像弹风琴一样运用好人类的声音中的每一个音符。60年以前啊，丘吉尔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遇到了纽约的政治家柯克兰。此后的数十年中呢，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很深厚的友谊。柯克兰就说呀，说丘吉尔发表演说的时候能够运用好每一种感情来振奋成千上万人的精神。然而呢，因演说被别人记住的却只是丘吉尔而不是柯克兰。也许是因为丘吉尔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而且他也不羞于表现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比如说啊，这个安东尼·蒙泰古啊，被任命为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之后，丘吉尔曾经这么告诉他：“我哭鼻子哭得非常多啊，你知道吧？你得学会习惯我。”你看，他用这句话，他就能够拨动他的听众心里的那个情感之弦，并不是说他没有驾驭自己的语言。那在1943年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中，他这么说：“他说，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没有比给婴儿喂奶更小的投资了。”你看他的那种比喻啊，他的耳朵对那种能够拨动人心弦的那种词语特别敏感。那也正是这一点啊，恰恰反映了，他这样一个既能唤醒他的国家起来战斗再战斗。而绝不投降的这么一个冷酷的政治家的另外一个菩萨心肠的一面。那比如他在家看电影《雾都孤儿》的时候，他会用手捂住他那个爱犬卢浮斯的眼睛，不让他看到《雾都孤儿》里头 比尔·塞克斯试图把他那个狗淹死的那个场面。 嗯， 还有一次，他把一本书递给他的一个秘书啊，在这一边递给秘书一边说：“把这个书放到一边去吧，托比已经看过了。”托比是谁呢？是他养的一只虎皮鹦鹉啊。这托比和一只猫啊，在丘吉尔的这个卧室里是来去自由，在这客人们身上呢也肆无忌惮。丘吉尔的一个私人秘书啊，乔克·科尔维尔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啊，这个国库大臣拉布·巴特勒在丘吉尔的床边跟首相一块审阅决算报告。啊，这个首相是喜欢这个在床上工作的， 嗯， 而那只鹦鹉呢，在巴特勒的这光头上，一共拉了十四次屎。天啊，这句话念可能你念会更好一点啊，我这倒不过口来。巴特勒还跟自己的手下说，早些年的时候呢，在比如说在1943年的时候，他去拜访丘吉尔的时候，他看见首相坐在床上，而首相的猫 Nelson 蜷着身子躺在他的脚边。丘吉尔就跟这个哥们儿就说了，说这只猫为这场战争出的力比你还多，因为它就像一只暖水袋，它节省了不少能源和电力。丘吉尔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呢，还不仅表现在他那些朗朗上口的演讲当中啊，当然那个演讲啊，绝大部分是那种优美的演说词，而不是俏皮话了啊。它也体现在他的戏谑中，而且常常是孩子气的幽默中。丘吉尔抵挡不住俏皮话的诱惑力，偶尔他甚至会所言非所想。许多年之后啊，甚至许多其实啊未必是他说的那种充满睿智的俏皮话，也都会归并到他的头上去。那其中有一些他否认了，说这不是我说的，但有些呢可能其实就是他说的，有些呢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是他乐得承认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今天我和红酒，我们两个人啊，为您介绍的这本《跟丘吉尔学做幽默绅士》里的，这些俏皮话和风趣故事，我们不能够确定啊，或者说这本书的编者说，他不能够确定，确实这些都源自丘吉尔之口。但他们呢，也许正是他所说啊，而其中一些是他所喜欢杜撰的那种话， 嗯。这是相当于丘吉尔风格的一本书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段子呢，可能朋友们也听过，但是有更多的呢是作者经过整理啊，结集成册的一本书。跟丘吉尔学做幽默绅士，来自学林出版社出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启航社长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朋友们再会。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就与颜料分离。